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再讲一次，湛国洋可能令你们失望，但湛国洋的嘉宾呢一定不会令你失望的。今晚我们有程翔先生，人人都认识的了。 未必的，你可能都 令你的观众失望的。 我而已，你不会令到他失望。 当然会啦。 不过呢，讲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不觉得失望的消息呢，就是今天的恒生指数呢只是跌了13点。就是早段的时候曾经试过跌过480几点的，后来所谓收復失地，咁啊收市嘅時候只係跌咗13點。咁至於點樣解讀、點樣分析咧，大家心中有數 ，OK？ 咁我哋啲網民啊，我哋嘅觀眾咧，我哋 fans 當中咧，係有唔少係財經專家，亦都有人咧就係玩下幾手嘅。咁啊，你哋可以留下言啊，分析啊，即係等我哋學下嘢。點解今日股票咧，經過尋日呢啲咁大件事之後咧，只係跌咗13點咧？13點啊，好奇怪嘅。嗱，請個程生上嚟，本來咧都係好多問題啦，即係我尋日都諗下問啲咩嘅，但係今日咧有兩單新嘅新聞 ，OK？ 喺禮拜日嗰日，早幾日禮拜日咧，就有103萬嘅香港市民和平上街示威，包括程生在內咧，我都有份去行嘅。咁啊就是反對送中條例的，當日非常之和平。咁香港啊做咗一個典範嚇，人類文明歷史嘅典範。103萬人上街咧，係秩序井然啦。秩序井然啊，呢四個字咧，唔係我講嘅，係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咧喺回應嗰日遊行嘅時候講嘅。咁另外咧就玻璃冇打爛一塊，咁仲加上咧就係香港嘅特色。從來冇搶掠嘅， 係 冇錯 ，no looting，OK？ 喺外國好多進先進民主國家，如果有咁大規模示威咧，都乘機有人搶下打下嘢嘅。香港係冇嘅，啲人係執翻垃圾嘅。我記得嗰星期日嗰日咧，我去遊園行之後咧嚇，咁經過呢個軒尼斯道，有班後生仔咧就攞住啲大嘅黑色嘅垃圾袋，係執翻地面垃圾，即係好令你感動嘅呢樣嘢。And we behave, OK？ 如果用最簡單英文就 we behave。咁另外咧就到尋日啦，就好不幸啦，出現個嚴重嘅衝突事件。OK， 港府咧就定性為乜嘢咧？就叫做暴動。OK， 陣間仲有嘢講㗎。不過我想先問阿程生，尋日嘅衝突。OK， 這個年青示威者和警察的衝突出現了暴力的場面。嗱，我咧就唔中意俾人打嘅，我咧亦都唔中意咧係暴力，更加唔中意坐監嘅，因為我係普通人嚟嘅啫。OK， 我認我係普通人嚟。咁但係尋日出現咗依啲咁嘅場面，咁今日咧港府就好快將佢定性為暴動。OK。啊！冇搶掠嘅暴動啊！呢個係咁，但係今日咧好奇怪，就有一段新聞啊，就係英國廣播公司 BBC 咧有個時事節目叫做 News Night， OK， 咁就訪問咗咧中共駐英大使叫做劉曉明，咁噏咗即係一段嘢啦嚇。但係最令香港人咧覺得即係觸目嘅一句説話就係、是、原來咧，即係佢根據佢把口咁講咧就。送中條例呢、這個逃犯修訂條例咧，唔係中央指使特區政府去做嘅，由佢把口就出喺英國廣播公司出，即係預咗全世界知道嘅。呢個係第一單，第二單咧就係、是、奇怪啦。咁咧就係喺唔係好耐之前啊，香港01出咗一段新聞，佢就話咧暴動呢個定義啊，就港府高層係冇份參與去決定嘅。將琴日嘅事件，阿程生，你點睇？ 冇啊，正常啊呢樣嘢，但係即係香港你暴動，你邊個去孭鍋？咁啊，梗係嗰啲阿頭梗係揾下低啲人去孭鍋㗎啦。咁呢個好正常啦。咁至於你話阿劉曉明講話唔係中央決定嘅，唔係中央要搞嘅，咁呢個同我自己一直以嚟嘅睇法都係接近。咁啊，就係話咧，即係呢個並係林鄭。佢搞到件事去到國際層面啦，中央咧就不得不站出嚟，即係撐佢咁樣。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我從件事開始以嚟，我一直都係咁睇。我同阿劉世良嘅睇法好唔同。劉世良認為呢件事咧一早就係中央定。咁啊，但係我從種種跡象嚟睇咧，係唔覺得係咁樣。所以我覺得阿劉曉明嗰個講法咧係。我接受。咁而家問題就係話，劉曉明嗰句説話咧，就俾咗我哋一個契機咧，可以嚟化解呢件事。嗱，咁即係好多時咧，建制派嘅人見到黃志文 call 曬佢哋去，話呢個中央支持，咁就以為咧係中央係要呢樣嘢。殊不知咧，就係中央見到林鄭搞出個大頭佛出嚟，搞到出。全世界的國家都嚟反對，即係至少西方國家都嚟反對佢嘅時候咧，佢變咗咧點都要撐下林鄭，所以就出嚟咁樣講。好啦，嗱咁呢樣嘢咧，我就覺得咧，我哋大家不妨睇下喺而家咁嘅局面底下咧，我哋可唔可以揾出一個辦法嚟化解呢場危機？嗱，當然最好嘅辦法咧就係、是。林鄭你鞠躬下台啦，你無論從邊個角度都嚟講都好咧，你都係要落台噶啦。啊，你話你點樣講到眼濕濕也好，唔緊要，你要翻去慢慢喊，你都係要落台噶。喺呢件事上邊，咁劉曉明嗰個講法最關鍵嘅一點咧，就證明咧，即係呢成單嘢係因為你囂張跋扈，當人家的意見全部是廢話，結果整到件事咧就越搞越大。講嘅時候咧，即、就、係、是、我覺得中央有少少係要同你劃清界線。大佬呢單嘢唔係我搞噶啦，即係唔係我要你做噶？你搞到搞出個大頭佛出嚟咧，我唔能夠唔撐你嘅咋。嗱咁樣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要求咧嗱，既然你林鄭係咁樣嘅時候咧，咁你就去。鞠躬落台啦！鞠躬落台，損失嘅就係你嘅面子，唔會影響特區政府個今後個管治嘅。因為即係表示特區政府有呢個勇氣去承受承擔佢一啲錯誤做法嘅責任，咁都好事啊！呢樣嘢係嘛？你鞠躬落台，唯一損失嘅就係你一個人嘅面子。但可以緩解成個社會那個氛圍。好啦，如果你認為你都即係如果你都唔肯落啦，而中央咁樣撐你，你落台變咗中央有面子擺去邊咧？咁樣咁我都覺得有個有條橋可以咁諗。 咩橋咧？ 但你即係而家咧，即係大家都明確知道呢樣嘢唔係中央要嘅。咁你建制派咧，如果你係心底裏唔舒服嘅，但又礙於即係唔知係咪中央要嘅咁嘅時候咧，你真係你係好唔情願咁去投票俾林鄭啊嘛。咁假如你而家就明確咗知道呢個唔係中央要嘅，咁你就大條道理啦。你係鑑於即係呢個百萬人嘅意志嘅體現，鑑於呢、這個。港府在林鄭在處理這個問題上的失當，導致這麼大的衝突，我們就有幾你數夠足夠的票讓他通不過之後，這班人就 defect， 就是說 投過另外一 邊，這個 defect 可以是假的，我不要緊，你可以跟中央說定數，我是為了你的面子，為了特區的面子，我是假 defect， 目的是為了咧，即係通唔過，通唔過嘅時候咧， 個責任又唔喺林鄭度，又唔喺你中央度，係立法會嗰度。 嗯， 咁我哋幫你承受個責任，咁你仲可以大搖大擺話咧，證明香港即係呢個 一國兩制 法治啊，呢個立法會即係係掂㗎咁樣樣。咁嘅時候咧，就幾方面都好啦。你林鄭又好保存你嘅面子，中央又去保持你嘅面子，因為中央撐咗你啊嘛，撐咗你，叫 我做到嘢㗎啦。 嚇，咁但係咧。即係個鍋咧，就去咗立法會幾個即係建制派議員手上。咁嘅時候咧，呢幾個出嚟即係食死貓嘅建制派嘅議員咧，冇損失啊！佢同中央講掂數嗱，我設有一條橋嚟幫你化解呢個矛盾。等條條例去到立法會嘅時候咧，通唔過咁樣，通唔過係我嘅責任。即係我哋冇去投票，或者我哋即係投反對票咁樣，啊唔關你事，唔關中央事，唔關呢個特區政府事，啊我哋自己孭起上嚟。咁樣嘅時候咧，我覺得咧就係即係呢個辦法，之前我諗過，但係覺得建制派嗰班友咁驚阿爺，點敢即係咁樣做啊？好啦，而家咧，劉曉明講到清楚，呢個唔係阿爺要嘅，啊。呢、這個似乎阿爺似乎好被動咁樣，即係出嚟撐林鄭，咁咪掂咯，即係咁就有一個機會俾呢班建制派嘅議員咧做一場戲，假作反，假作反，但實質咧就達到呢個廢除呢條惡法。 中聯辦仲多謝你， 係冇錯， 保證今年咧呢個區議會選舉同埋下一年立法會選舉咧，有跳票，大家仲有跳票。 幫阿爺解決個好難堪嘅問題。 啊，你食咗佢 嚇。啊， 喂，就係咁喎，阿程翔一個問題喎，而家咧即係喺立法會裏邊咧。嗰啲泛民咧，啲所謂反對派就寥寥可數，都應該廿幾件。OK， 呢個陳淑莊咧就又身體唔好。OK， 趙家津就去咗坐監。OK， 咁啊，喂，嗰啲建制派佢哋會唔會好難堪咧？同埋人哋啲市民問：喂，點解你轉態轉得咁快㗎 ？OK， 你開頭咪話抌心口出嚟話支持呢個送中條例話冇問題嘅，仲話。第一次就喊苦就陪同嗰個被謀殺嗰個女仔嘅家屬出嚟開記者招待會，好痛苦嘅喎。OK， 佢哋點樣落到咧？ 唔係啊，你問咁你建制派有商界啊嘛？商界而家佢嗰兩個商界團體嘅票加埋，我諗都可以足夠作反啦。 一個叫經民聯，一個叫自由黨。 你俾阿鍾國斌都講啦，好委屈咁樣講，佢話咩咧？佢話我哋通過，但係可唔可以通過之後咧就押後唔實施？咁咧即係證明佢自己都係個心即係好唔鋸，只不過驚住係阿爺要嘅嘢，即係唔敢反對。係嘛？咁我都知道好多商會嘅人嗱，具體嘅商會我唔好講啦。有啲商會嘅人都自浸，即係話好唔中意呢條法例，但係因為佢自己本身係商會嘅一頭，佢 一定要出嚟支持。 係啦，冇錯。咁如果係咁神咧，用呢個辦法化解咗即係阿爺同埋呢單嘢嘅，即係將阿劉曉明個信息咧，就講明呢單嘢唔關阿爺事，咁就化解咗佢心中對作反嗰個咁嘅擔心。何況佢唔係真係作反喎，佢只不過係砌一個下台階，俾阿爺下台，又俾特區政府下台， 即係好愛國咧。 係咯， 其實好愛國嘅喎。 係咯，佢只不過係砌一個假叛變。嚟營造一個下台階，俾阿爺落台都幾好咧。咁所以咧呢樣嘢咧，其實咧佢去同阿走去同阿黃志文斟下嘅，即係大家通下聲氣啦。我哋打算咁做，因為知道呢單嘢唔係阿爺嘅，阿爺而家搞到好被動，阿爺就俾阿林鄭搞到好被動，係嘛？咁分分鐘咧又牽涉到阿爺同國際美國啊、德國啊呢啲英國啊呢啲國家嘅關係。幾唔掂咧？但咁樣做咧有個好處就係阿爺可以攞住嚟做樣板。但係你睇香港特區政府嘅立法機關幾有即係呢個獨立性，唔係我指佢㗎，佢自己即係呢個憑佢嘅 自主性 否決咗呢條例。咁如果係中聯辦 可以接受這個方案的話呢，他就叫他們去，然後跟他們說大家即係今次危氣啦。反正阿曾鈺成話齋，做建制派就咩 有慾 有慾無榮 無榮啊嘛，係咪先？ 咁你咪即係慾一慾咯。 OK， 嗱，講到呢度，你哋有咩意見咧？同意阿程生呢個建議啊？程翔呢個建議，叫建制派，尤其是商界嗰兩大集團啊，即係經民聯同埋自由黨挨次義氣，全部投反對票，或者到時閃人閃咗唔見人嘅。OK， 你哋覺得呢個意見可唔可行咧？還是你哋仲有啲乜嘢咧可以咧顧全雙方體面？所謂雙方即係北京加埋特區政府加埋林鄭啊！你唔中意林鄭一件事啊？你咁依個方法係咪最理想咧？即係得。中共亦都有藉口講，又可以講，碌碌碌碌，香港係一國兩制啊！我哋講全面管治就係一國兩制啊！立法會都可以有自主嘅，啊，係有自主嘅。不過講到呢度咧，阿程生，我又想請教一下你啊 ，OK？ 程翔先生人緣係相當之好嘅，你嘅交友咧，交友廣闊啊，朋友滿天。 唔好過獎，唔好過獎，唔好。 你所識嘅朋友，包括傳統左派圈子裏面嘅朋友，其實對送中呢樣嘢咧，佢哋係點睇嘅咧 ？OK？ 即係話我哋聽聞咧，即係其實佢哋啲耳硬硬。即係好不滿㗎啦，不過咧，中聯辦壓到落嚟，冇辦法唔出嚟支持，冇辦法唔開記者招待會。OK， 私底下另外一套，熄咗咪另外一套。啊，你所理解係點嘅咧？ 嗱，即係 你人緣甚好啊。 就呢件事嚟講，我哋唔好講扯得太遠。就呢件事嚟講，我所接觸到嘅 左派 所謂建制派嘅人咧，即係都係基本上咧。即係極左派嗰啲唔計啊，工聯會啊、民建聯嗰啲我唔計啦，嗰啲佢雷打不動啦，佢啲立場，即係除咗嗰啲之外咧，其他嗰啲咧係有偈傾嘅，而且咧都係會係私底下咧暗暗沉沉嘅，即係好唔舒服咁樣，但係又即係我覺得鄉議嗰陣已經好慘啦，已經到咗一個時候咧，即係連建制派嘅人都覺得有啲嘢唔方便講或者唔敢講，咁就好弊啦。佢喺香港係建制派，佢已經屬於佢係佢揸莊啦。佢都係有啲嘢係好被動。咁最近有個即係某 建制大員， 某籍貫某建制大員，某籍貫商會嘅阿頭咧，就同我講，即係話 自己解讀啊呢啲啊， 即係佢都好無奈咁樣樣。嗱，咁呢啲就係話，即係大家都會係即係敢怒不敢言。敢怒不敢言嘅原因咧，就基於咧，大家搞唔清係咪阿爺要嘅。咁因為最初咧，大家都話阿爺冇呢個意思，但神不殊不知咧，即係五月第二個星期到咧，就突然間開足 turbo， 係啦， 就要攻。大家的支持，咁當時嚟講，我就問一個建制派朋友，就係話，即係點解阿爺突然間喺五月第二個星期到咧就開足 turbo 咧， 發動攻勢？ 咁佢就話咧，即係話，哦，咁你而家呢單嘢搞到國際咁大嘅反應，阿爺唔出嚟撐點得啊？咁樣，係嘛？咁所以咧，就我又覺得咧，建制派入邊咧，即係都係應該可以。有啲鬆動嘅，即係如果我提呢個建議係可以接納的話咧，其實係大家都有個落台，即係建制派搭一個下台階俾北京，亦都俾林鄭，咁我覺得即係係有呢個基礎嘅。你唔使睇呢個鍾國斌啦，佢雖然出咗聲明話佢哋要支持啦， 係啊， 但係佢都要話好唔好話。好唔好話即係通過咗之後咧？宣布暫緩執行，咁咪即係話佢哋已經係即係俾人哋夾住要去通過，心底裏都係唔中意通過嘅咯。 啊，咁佢仲加句，佢話大家仲可以根據自己個別界別嘅利益去投票。佢話張宇仁冇辦法啦，因為佢係行政會議成員，就一定要投贊成票啊。邊個係邊個界別要根據佢界別嘅意願，咁即係講完即係冇講啦。咁即係你唔係有 party line 去投啦嚇。另外一樣嘢真係更加想請教阿程生嗱，咁我就其實百思不得其解嘅 ，OK 嗱，我都係一般嘅香港人，我哋理解咧就係中共咧喺 香港的大事，而他話講喺2014年出咗就出咗呢個白皮書，話全面管治啊，咁啊樣樣都管。不過咧，我相信佢就唔會理到起多間公園啊，起多條橋，唔係大橋啊，起多個起多個泳池嗰啲嘢就唔會管嘅嚇。咁但係呢啲依間咁大嘅嘢，林鄭喺公佈之前，或者林鄭發動攻勢之前，中聯辦或者中共應該是獲得通知和批准的，尤其是這間嘢牽涉於台灣兩個字，以及香港最少有120萬人是揸住外國護照，即是依單係國際事件，絕對不是內部事務。咁大鑊嘢，冇中共抌個印，冇中共的背書，林鄭個膽邊有咁大去做呢？ 嗱，當然啦，即係中共嘅同意首肯。背書是一定是要有的，但問題就是個分別就是究竟是不是中北京上面阿習話我要呢單嘢，即係一睇嚟唔係啊嘛，即係當搞出一個大頭髮，搞到今呢琴日又即係百萬人示威之後又咁嘅咁嚴重嘅衝突，北京都想卸鍋啊，都想撇清關係啊。所以如果問點解劉曉明會出嚟咁講呢單嘢啫，係嘛？即係劉曉明嗰個信息俾全世界知道，就係話呢單嘢，即係唔係北京要修例，係香港政府要修例。咁所以咧，即係我就一開始我就覺得即係應該就係香港政府嘅事。咁嗱，我哋當還原嗰個事件嗰個。因由啦， 好啊， 即係嗱，你譬如 ，OK 嗱，台灣向香港提出呢個申請， 係攞翻個疑犯， 咁咧，你香港政府點咧？嗱，過去嚟講咧，即係回歸前，香港可以同台灣，香港政府同台灣之間係有啲可以接觸嘅，但係回歸前夕，錢其琛有個。前七條，不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前七條咧就 唔係食嗰啲啊，係前其心七條啊， 即係規範呢個港台之間嘅關係嘅模式嘅。即係話咧，即係你文化、經濟、社會活動嗰啲照去，但係牽涉到政府同政府之間嘅嘢咧，你就要上報啦咁樣。嗱，咁呢個咧就已經係。縮細咗香港政府同港英時期嗰個 manoeuvre 嗰個咩嗰個叫做 活動嘅空 授權 係 個授權已經係縮細咗啦。 啊， 所以當時我睇完前七條之後咧，我第一個感覺就係呢個已經係將一國兩制變成1.5制啦。我諗我係最早提出即係呢個觀念嘅，即係一國兩制變為1.5制， 咁而家開到二， 依家開 減咗0.5， 開始都好多人用呢個1.5制呢個概念。就因為前七條咧已經係即係局限咗香港政府同台灣之間嘅官方嘅關係咧係唔得嘅。呢個只限於呢個非官方關係同埋非政治關係。咁好啦，嗱，咁你喺咁情況底下咧，你收到呢個台灣嘅 request。咁你唔可以冇呢個授權去 deal with 佢，咁你就係上繳啦呢個問題係嘛？一上繳就去咗呢個港澳辦啦。如果按嗰個行政嘅嗰個即係序列，就去咗港澳辦。咁呢單嘢咧又係台辦，一定會 call 埋台辦，因為涉及到台灣。咁啊，佢件事本身亦都涉及到公安。所以就應該是公安、台辦、港澳辦加上特區政府一起鬥出來的。公安也很厲害，因為為什麼呢？公安自從1998年香港回歸沒多久呢，就已經是一直跟香港要跟香港談一個這個引渡的安排，但一直都談不到，20年來都談不到。為什麼呢？因為我睇一啲國內朋友嘅一啲憶述啊，佢一啲文章嘅分析咧，就係回歸之初， 回歸的時候，即係回歸之初，當時大家都有一種意識去保護香港嘅，係一種好強嘅意識。 嗯， 所以當時嘅保安司係阿葉劉淑儀， 係第一任 嚇。佢嚴格嚟講唔係第一任 啊，唔係喎，嗰個男啊 ，Peter Lai 係 黎永 嚟嘅， 係黎永嚟， 咁咧就阿葉劉咧喺佢做任啦呢個保安司嘅時候咧。就制定了五項原則， 是 這五項原則呢，就哪五項呢，我數不完了，但我 最記得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引渡要按香港法律來辦， 是 第二呢 要尊重一國兩制，兩地是兩個不同司法系統， 嗯， 即是來處理的，即是要按這些原則來處理，嗯，其他那些我就記不到了， 嗯， 這五個原則呢就因為當時嚟講堅持呢五個原則， 嗯， 所以咧就談嚟談去咧，同北京咧都談唔掂嘅， 嗯， 談唔掂啦。咁二十年嚟咧都冇呢個安排。好啦，咁公安部而家睇嗰啲，哦，即係你而家出現一單咁嘅嘢啦， 嗯， 咁啊正中下懷。咁所以咧就係應該呢幾個部門咧共同制定呢條法例， 嗯， 共同制定呢條法例之後咧。就對上去俾更高一層去批， 嗯， 所以你睇到咧就係話咧係喺俾上邊審批，俾最高層審批之前咧，最高層嘅態度係不置可否嘅。 嗯， 啊，人哋問到韓正，韓正直情就係話，即係佢烏水水，好似韓正唔知道發生咩事咁。係 啊， 係啊，咁好啦，到咗咧即係話呢個。咁一個最明顯嘅例證咧，就係五月初，黃志文宴請幾個商會嘅頭頭， 啊，仲叫埋人，有一次叫人大政協一齊去， 啊，就有人問佢呢個問題， 嗯， 黃志文當時講得好清楚，啊，呢個係香港政府嘅事， 嗱，呢啲説話有玄機㗎啦， 啊， 好少會咁樣講嘢嘅。即係佢意思就係話 none of my business， 係 啦， 即係唔關我事。 係咯，即係話呢樣嘢已經係講咗，即係嗰陣時佢暗示咗呢樣唔係中央要壓落嚟嘅。 嗯， 好啦，咁到咗第二個星期之後，五月嘅第二個星期之後，突然間 call 曬啲人就去話呢個中央要支持啦，你哋要支持啦，因為中央係即係要通過咁樣。咁我注意到咧，就係佢當時。係同呢班人傾嘅時候咧，就話我哋係叫大家嚟係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喺最近公安工作會議上嘅講話。 嗯。 哦，咁我就即刻去抄公安工作會議講過啲乜嘢啦。公開發表嘅嘢完全同香港無關嘅。 嗯。 但係你知啦，即係佢一個全國公安工作會議，佢好多嘢佢唔會公布噶嘛，唔會喺新聞度睇到噶嘛，分分鐘咧就係喺呢個工作會議上邊咧，習近平即係睇完嗰條例啦 ，approve 咗，即係可以支持，咁嘅時候咧就咪開足 turbo 嚟支持咯，即係呢個係我自己成個對成件事嗰個分析，嚇，咁唔知啱唔啱啦，但係總之咧就今日阿劉曉明個講法咧。我覺得同我自己的分析咧，就係 match 咯，即係話呢個係林鄭搞出個大頭佛之後咧，即係中央冇辦法唔支持佢，因為呢個係你陰點出嚟噶嘛， 係 弊在呢樣係你陰點出嚟，你出事嘅時候你唔撐佢唔掂噶嘛，特別係因為已經上升成為一個國際事件， 嗯， 咁你中央緊要表態噶，唔通你喺國際事件面前刮阿林鄭兩巴叫佢落台咩？冇可能噶嘛。 嗱，阿韓正見完咧，即係香港代表團好似係福建嚇，佢見奉另外一個見另外一個代表團，跟住汪洋又接見香港代表團。汪洋就是政協主席啦嚇，咁咧啊汪洋咧就提到呢個逃犯條例修訂嘅時候咧，佢話我唔想重複啦，因為阿韓正都講過。 嗱 呢句微妙説話咧，佢唔多講嘅咧，即係話佢唔係好想點嚟，好因為佢同呢班代表團講嘅每個字咧係事前度過嘅。佢話我唔想重複，因為阿韓正嗰度已經講過啦。 是罕有地中共官員是這樣說話的、OK? 這個此其一。不過呢到了這個時候呢我想休息一陣 OK 回來還想請教，因為堂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政權、啊、70年了，他的這個政策的制定應該都有條formula的、OK? 尤其是這麼重要的、政策時候為什麼要出現這次我們叫做疏漏啦，係咪先？會唔會佢係有啲問題咧？有啲嘢，喂，尤其是香港嘅問題，從來習近平話令我牽心嘅。OK， 點解會出現一次咁大嘅疏漏？要揾到阿劉曉明去到呢個鬼佬帝國主義嘅電視台嗰度噏咧？我哋唞一陣。不過各位記住，對我哋頭先阿程生嘅建議，你哋有啲咩意見咧？認為行唔行得通咧？留言俾我哋。另外，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捐一百蚊俾我哋。第二，將我哋嘅節目唔單止證交所，將城寨節目 share 出去，多啲人睇，信息傳落去，我哋要得到多啲嘅支持，將我哋信息傳向全世界。唞一陣， 呢只咧係台灣愛民芒，佢係經過農藥檢測嘅，即係不含農藥，係用有機肥料灌溉嘅，有機生果嚟嘅。而且咧，同女宋芒唔同，女宋芒咧，其實你見到啲綠嘅生果運嚟嗰度咧，牛熟嘅個質感咧，係芒果嘅質感嚟嘅，同嗰啲蘋果芒咧係唔同嘅。我係芒果嘅專家嚟咯，但係佢又帶有一啲蘋果嘅香味，同嗰啲蘋果芒咧就完全唔同嘅。咁而家咧可以喺網度或者門市咧就訂購嘅，你 check 下網度啊，啲人賣好貴嘅呢啲550蚊。我哋咧就399蚊。